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九十集。他想不明白住持为何如此狠心。或许这世上的人都是如此，手握权与力，众生便皆为蝼蚁，悲喜由他，爱恨由他，死生由他，亲儿子又怎么样，与旁的蚂蚁虫豸没什么分别。柳归藏在践踏他娘亲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这么想的？天下最强的刺客死在他的刀下，被他的狗啃了骨头吃了肉，他的心里是不是快意万分，如坐云端？多可笑，一个人要汩汩鲜血和皑皑白骨做垫脚石才能登顶，才能睥睨天下。夏侯恋紧握双拳，一股凶狠之气冲上头顶。 既然他们可以，我又何尝不可？何不生杀为我一念，任我所欲，恣意横行？便是此生饮尽热血，大造杀业又如何？ 一盆凉水浇在头上，将夏侯恋从头到脚淋了个彻底。夏侯恋恼怒的大吼： 你干什么？ 你魔怔了。 池燕慢吞吞地放下水盆，夏侯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别过头。 人事多舛，并非事事都能如人意。 池燕说道。夏侯恋有些惊讶，池燕这个傻子竟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他扭头看着池燕，池燕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寡淡，黑曜石一般的眸子沉静如水。夏侯恋突然发觉，或许池燕并非一无所知，他或许什么都知道，只是这世间的悲喜哀怒都入不了他的眼。池燕顿了顿，接着道： 死了一个娘，不能再认一个吗？ 夏侯恋所有的话都被这一句话堵在了肚子里。他看着池燕一副我说错了什么吗的模样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 算了，我跟你计较什么？ 他拍拍这个脑子缺根筋的家伙： 下回我给你带本弟子规、金瓶梅什么的，你好好看看，别天天跟个傻帽似的，以后去了山下给人骗了可怎么好？ 池燕乖乖地点头。 再来，这次不算，再来。奶奶的，我不信我打不过你。 横波第九十八次被击飞，夏侯恋跪在地上，双手颤抖，血一滴一滴地从虎口和手掌上其他开裂的伤口中渗出，落到雪地里，像一朵朵鲜艳的梅花。十七年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练刀练到虎口破裂，可是他依然敌不过池燕哪怕一招。池燕从屋子里捧出绷带，一圈一圈地缠在夏侯恋的手上，血很快浸染了白色的布条，晕出红墨似的斑点。夏侯恋握了握拳，热烈的疼痛灼烧着手掌，每一根手指都叫嚣着疲惫。 池燕，有酒吗？ 池燕摇头，这小子活得像个神仙，不喝酒也不吃肉，夏侯恋简直要怀疑他不拉屎。夏侯恋又叹了口气，和池燕并肩坐在宽大的屋檐下，眺望远山的落日。 是不是很没用？竭尽全力，却只能做到这个程度而已。 夏侯恋看着自己的手掌， 你不是没用，你只是有点笨。 夏侯恋扭头看池燕，池燕也看着他。池燕的瞳仁很大，乌黑漆亮，里面清晰地映着夏侯恋的面容。这家伙不是在讽刺他，是认真地在安慰他。夏侯恋有些无语，叹了口气，道： 我这模样什么时候才能杀掉柳归藏？ 啊，他很厉害吗？ 他是宗师。有人说，面对他的刀的时候，就好像雷电劈在身上，躲不了，逃不掉，只能任由他把自己劈成两半。 池燕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在很认真地思考。 或许你可以和他比谁活得比较长。又或者你可以另辟蹊径。 夏侯恋抬起了眼，问： 什么蹊径？ 池燕摇头道： 不知道，我只是以前见过一个人。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在捏面人，生意很惨淡。他告诉我，他摆摊摆了7天，我是第一个卖他面人的。后来我再去那儿，他已经换了差事，很多人都称赞他。他说他干新的差事挣了不少钱。 他换了什么差事？ 挑粪。 夏侯恋捂住脸。 迟言，要不是你是我亲哥，我现在已经揍你了。 池燕茫然地拔刀。 要打架吗？ 夏侯恋依然日复一日地练习，池燕不厌其烦地陪他练，但夏侯恋永远在第一招的时候就败下阵来。这仿佛是一个死循环，刀被击飞，捡起刀，再次被击飞，再捡。池燕就像一个永远跨不去的天险，持着刀站在雪地里，漠然地一次又一次击退痴心妄想想要打倒他的夏侯恋。练到开春，夏侯恋下了趟山，带回来春天穿的衣衫和几本册子。他把册子放在炕桌上，最上面是《弟子规》，最下面是《宴请移情图》。夏侯恋在外面练刀，池燕坐在屋里头看册子，两个人相隔一扇窗户，抬眼就能瞧见。夕阳西下，夏侯恋停下来的时候，池燕已经坐在檐下了。夏侯恋坐到他旁边喝了口水，随口问道： 怎么样？有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来？我可都给你编排好了的，先看《弟子规》，教你当个正经的小孩，再看《论语》，教你做人，然后看《金瓶梅》和《宴请移情图》，教你怎么当个响当当的男人。 池燕没什么表情，夏侯恋把不准他到底在想什么，没准心里波澜壮阔，脸上还是风平浪静呢。 看了《移情图》了吗？那个教你怎么和媳妇干活的，你可得好好看。那是我从我娘那里翻出来的，她垫在床角了，费了我好大的劲儿才找到。 夏侯恋抱着头睡在地上。 哎呀，我是不能留后了，你好歹给咱们家生个娃娃，延续香火。 媳妇儿？ 池燕皱眉。难怪这小子什么反应都没，感情连媳妇儿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夏侯恋腾地坐起来，头疼地看着池燕。池燕虽然有绝强的刀术， 可怎么做人这块还是得向夏侯炼学习。夏侯炼感觉到自己肩膀上任务重大，真词卓句道， 媳妇儿就是以后要陪你过一辈子的人，伺候你吃饭睡觉，给你生小不点儿，懂了吗？咱们身为男人就得保护好自己的老婆孩子，豁出命去也不能让他们受欺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